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文玉。 大家好，我是江川，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 今天学习第36课，重点语句是 勉強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得学习。 本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在静冈度过的愉快的日子已经结束，安娜和小英就要回东京了。车站站台上，健太正在和他们道别。 好，下面我们来听第36课的绘画，重点语句是 勉強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得学习。 寂しくなります。 私もです。でも大学で勉強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じゃあ僕が春休みに東京に行きます。 我来讲解一下。健太对安娜说 寂しくなります， 我会寂寞的。 寂しく 是由形容词 寂しい、 孤单寂寞变化而来的副词，像寂しい这样的以一结尾的一形容词，只要把一变成哭，就变成了副词。 なります 成为，是表示事物转变成某种状态的动词。 寂しくなります意思就是变得寂寞，对吧？ 对，像这样呢，在送别的场面经常使用这个说法。好，我们接着看绘画。安娜回答说 私もです， 我也是。 私 是我， も 是表示也的意思的助词， です，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 私もです 意思就是我也是。 でも大学で勉強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不过我得在大学学习。 でも 是不过的意思， 大学 是大学， で 是表示场所的助词， 勉強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得学习。 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意思是必须得，表示有义务或者必须做某事。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前面的动词要用ない形， ない形是语气较为轻松的否定形。 对，ない形的变换方法我们在第21课已经学过。学习勉強します的ない形是 勉強しない、 不学习。得学习就是把词尾的ない置换成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所以就是勉強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得学习。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我们来练习一下日语发音。 勉強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健太对安娜说 じゃあ僕が春休みに東京に行きます， 那我春假去东京。 じゃあ 是那么，它是 では 的较为随意的说法。 僕 是我，是男性在轻松场合下使用的第一人称代词，如果是正式场合，男性也用私。 那 是表示主语的助词。 春休み 春假，它是 春 春天和 休み 休假这两个词组成的合成词。春休み后面的助词 に 表示时间。 東京 是东京，東京后面的助词 に 表示移动的方向。 行きます 是去。 春是春天，其他的季节用日语怎么说呢？ 日本四季分明，春天之后是夏天 夏， 然后是秋天 秋， 还有冬天 冬。 春夏秋冬，这么说寒假就是冬休み了。 你说的对，看来自己感兴趣的单词记得也快。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好，我们再来听一遍第36课的绘画。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勉強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得学习。 寂しくなります。 私もです。でも、大学で勉強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じゃあ、僕が春休みに東京に行きます。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甘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 今天我们学习了表示义务的说法，得学习。勉強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我还想再详细的了解一下。 好，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 德勇老师说，表示有义务或者必须做某事时，把那一型的动词词尾ない置换成 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假如你想说得学习，那么首先要把 勉強します。 学习变成那一型，也就是 勉強しない， 然后再把那い置换成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所以就变成了 勉強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用轻松语气来说呢，就是把 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变成 なきゃ， 也就是 勉強しなきゃ。 如果没有必要做某事的话，那就把ない型的动词词尾ない置换成 なくてもいいです。 意思是也可以不如何如何。假如你想说也可以不学习，那就把勉強しない不学习的ない置换成なくてもいいです，变成 勉強しなくてもいいです。 不过请大家切记，学习很重要哦。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 接下来是声临其境，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今天介绍和风有关的说法。 这是刮大风的声音吧？ 对，这个声音用日语说是这样的。 ヒューヒュー。ヒューヒュー。 是风刮个不停的声音，贼风也叫 hu hu， 再大一点的风是 piu piu piu piu， 速度加快了。 还有形容更大的狂风大作的说法 biu biu hu hu piu piu biu biu， 听起来都很像。仅凭这么一点点的声音的区别，就能够让日本人感受到不同的风的影响了。 声临其境，今天给您介绍了 hu hu piu piu biu biu。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 日本的学校不光有暑假，还有寒假和春假，夏天去海边，冬天去滑雪，不同的季节可以享受不同的乐趣，真棒。好，听众朋友，第36课就学习到这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勉強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得学习。 下节课给您介绍安娜与射箭的对话， 欢迎您到时收听。